我也不留你，我不留你，你回来我也不在意，我不在意，你的心到底在哪里，问你自己，你若是对我不满意，你该从头说起。We'll be right back.